谁不怕放大镜看风景累不累，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。我的宇宙轻飘摇摇摇欲坠，旁人来来去去去向行云流水。是宝贝，什么真爱，什么是实在，多似是。